減弱全球復甦。他期望在2022年中全球可以達至70%人接種。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以線上線下相結合方式在意大利首都羅馬開幕，會議重點討論應對新冠疫情、推動經濟復甦和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重大議題。天氣方面，一股微弱的東北季候風補充昨天早抵達廣東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前日低两三度。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继续影响云南，而一道云带会覆盖广东沿岸。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78%。接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渐转达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4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23公里；最后系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呢场系决定中华民族命运嘅大决战。 两军战士陷入拉锯战，解放军的劝降广播字字珠玑，句句入心，是不是这种方法就可以攻破到敌人的心理防线呢？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我们每一个人都想香港变得更好，在各方面不断进步。我哋需要热爱国家同香港嘅你，一齐去实现呢个目标。12月19日系立法会换届选举投票日，提名期为10月30日至11月12日。表格可以去选举事务处同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或者上 elections.gov.hk 下载。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8/22， 儿童好日子。大家好，我是何锦华。当年在二台，我负责电影节目，通常的记者会呢在下午3点左右举行啦。而我的节目《演艺全真》就在5点半播出，每日赶住将当日的娱乐消息带给大家，可以说是分秒必争。而家二台的电影节目就要数到二台院线。 喂阿攝，能够在华女何锦华手上接棒主持电影节目，我同迪斯一定奋身努力做好二台院线。 18/22，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过敏科医学会前会长何学恭医生： 我哋一路了解疫苗产生过敏咧，其实好罕见。通常我哋讲紧疫苗过敏都系即系你打100万针1至3个，而家打紧嘅呢两剂疫苗喺香港就系同以前传统上边都差唔多。不是多了很多。其实最主要是因为你打完疫苗前之后的少少不舒服或者一些不良反应，通常都会被人标签为它可能是不是疫苗过敏。实情疫苗过敏有个免疫的机制，或者有些它对某些物质真的有异于常人的过敏性，那么你才会标签它过敏的。现在过敏医学会都倾向于呢，第一针之后呢如果有一定的反应呢，可能要盡快幫你評估。咁我哋要睇翻你嗰個反應係咪即時嘅反應啦， 是不是那個反應可以預防呢、或者那個反應是不是會令到下一次的反應更強呢？所以我們現在將那個專注力呢是盡量鼓勵人打了第一針先、第二針我們再評估一下你有沒有更多的風險。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本节目为个人意见节目，涉及不同性取向内容，敬请留意。 喂，留意啊， 留意啊， 留意咯， 留意我， 留意 咩嚟噶？ 留意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眠在光在床在力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 我哋正式步进呢个万圣节啦！ 哎 ，Happy Halloween！ 应该要 trick or treat 喎。有冇朱古力？ 你仲食糖？ 啊，咁我倒蛋咯喺度。 但系厌其烦又要提多次，好似话咧 ，Halloween 中文咧系应该叫做鬼王节，就唔系万圣节。 万圣节唔知咧呢、 這个。系啊，因为万圣节好似系咩 All Saints Day 啊。 哦。 系啊，就唔系 Halloween 嘅、哦，即系有人咁样讲。不过我谂约定俗成嘅啫，呢啲就 啲人唔理啲典故噶啦。 Okay. 总之就系癫咗咁出街啦。咁样嗱，但我觉得咧，今年咧，即系一街都会系嗰啲鱿鱼夹啦。 好多 啦、啊，多到嘅地步啦，我淨開始覺得有少少餓啦嗰件事。 嗱，但係唔該你魷魚還魷魚，唔該你真係要 cos 嘅話咧 ，cos 得專業啲，因為我見過咧係如果有人大家睇我套戲咧，嗰啲嘅符號其實喺個嘴嗰個位置，或者成塊面嗰個位置嘛，我見到有個擺咗係額頭咯。 唔係，而家大部分嗰啲出街石板街啊，買啲面具全部喺上面嘅，嗰啲圓圈啊、四方形啊、三角啊， 咁咪唔專業咯呢、這個位， 咁咪錯咗咯。咁、但係我覺得咧，今年都好嘅，因為由於遊戲咁 hit 嘅時候咧，我覺得今年咧，即係其實只要著一樣嘢咧，就完全唔破費咧，就當好似已經係應咗節咁樣嘅。 track suit 啊嘛， 就係綠色嘅 track suit 已經搞掂啦。 哇，好難買啊！ 你落街買餸啱撞正係自己係綠色嗰件咧，啲人話哇好型喎咁樣。 係啊，整個 number 喺上面就得啦。 係，但係好難買啊！上網去訂嘅時候咧，好多都斷咗貨。 哇，係啊， 係啊， 唔係啊，我見到我啱啱喺石板街啫嘛，因為我 office 喺中環啊嘛，咁所以成日經過啦，都諗下買。哇，巴士咁樣啊， 咦， 唔使錢咁樣啊，淨逼到啊，係唞唔到氣啊！ 咁我唔應該 online 去 check， 我應該落街去買喎。 不過我想話咧，就算係紅色嗰件咧，嗰件即係 過頭粒嗰件， 係啦，過頭粒嗰件嘢咧。其實咧，我想話咧，啲人咧都係醉翁之意不在酒嘅。其實佢哋淨係想咧拉開拉鏈嗰下咧 ，show 啲胸肌出嚟嘅咋。 唔係啊，其實因為我都有睇呢一套電視劇集咧，我覺得應該有啲人咧去 cos 咧，臨尾最尾有一班嘅有錢佬咧，佢全部戴曬動物面具嘅，嗰啲先至好玩啊！你知道你嗰啲衫哇幾雍容華麗㗎啦呢啲。 係，但係講開呢個萬聖節咧，你知唔知喺外國同志界裏面咧，一直對於萬聖節咧係有另外一個咧嘅説法㗎？係、係啊，因為外國同志界咧覺得萬聖節咧就係、是、一年一度嘅 Gay Christmas。系、啊， 点解咁讲咧？ 嗱，因为圣诞节大家都知道啦，普天同庆啦，但系嗰阵时咧，即系传统啲有宗教色彩，万圣节咧就系嗰只一年365天里面咧，唯独是呢一日咧，你 dress up 到咧，无论系鬼咁马六啊，甚至你 drag 咗出街咧，系冇人瞄你一眼嘅。又係覺得咧，你係奉旨可以有幾浮誇得幾浮誇， 只會係有靚同唔靚嘅啫。 然後完全冇 judgement 噶嘛， 即係可以盡 情嗱，你可以盡情做自己啦，亦都可以盡情扮任何人啦。 係， 然後冇任何嘅歧視目光，冇人瞄你，覺得咁樣先至啱啊！出街，你諗下。如果365天每一日都是萬聖節，你想我哋世界是幾咁分布？所以你想下呢、這個萬聖節是不是等於就係呢、這個即係、就是、同志基人的聖誕節咧？ 哦， 咁但係你諗到你今日你今年會扮咩未啊？ 咩啊？其實我都未諗到要扮咩。 其實我成日都覺得你應該扮 Ghostbuster 裡面嗰隻糖鬼啦。即係大過一座大廈嘅糖鬼，你會扮得好似嘅，即係等於米芝蓮啫嘛。 我有扮過南瓜咯， 係咩？ 係啊，即係一個身咁套住成個南瓜咁樣。 其實你唔使套住都得啦。 咁又唔係，我咪橙色嘅。 唔係，你可以著彩虹色啊嘛，即係唔同啲，比起、對比起嗰隻鬼，嗰隻鬼係白色噶嘛。 OK， 你加多啲顏色上面 OK 嘅， 係啦。咁無論大家係點樣過都好啦，咁啊盡情去 enjoy 呢、這、一個，無論係做自己，又或者係扮任何人咧，都係咁 free 嚇、咁唔需要咧承受任何目光嘅一個即係快樂嘅日子啦。咁我點過咧？咁好多朋友都即係其實你都會去啦。咁聽日就一年一度嘅就係 Pingdor Hong Kong 啦，冇搞咗兩年嘅即係實體 event 之後咧，今就係第一年，終於同大家面對面見面啦，就唔係 live stream 啦。雖然都可以 live stream 睇到啦，咁但係今次咧就第一面咧就移師去到即係室內嘅。咁由於喺現時呢一個雖然疫情咧似乎係放緩啦，咁但係都仍然有好多啲政府嘅規限啊、restriction 嘅情況底下咧，搞大型嘅户外運動咧、活動咧，即係其實係比較困難嘅。咁所以 that's why 今次咧就轉移去到室內啦，較容易控制啦，只要遵守咗場內嘅所有嘅規定啦咁樣。咁 anyway， 咁一個新嘅嘗試，希望大家都可以 enjoy 啦。咁啊，記住今年由於係萬聖節撞正呢個拼多，希望大家粉紅得嚟啦，都嚇。即係有啲心思 啦，我相信應該都萬人空巷啦啩，因為大家都餓咗咁耐，冇一啲即係咁大型又有意思嘅即係同志群眾運動啦。咁如果講緊即係呢一個即係傾巢而出，應該係仲有好多明星都會出現添。 係啦，我哋預告一下啦，咁為咗要宣傳啊，聽日嘅Pingdor Hong Kong啦，咁於是乎咧，轉頭我哋今日咧出現喺自己人嘅訪問嘉賓咧，就係其中嘅一位粉紅大使啦。 誒，咁就會有阿葉佩妍湯妹嘅出現啊，大家一陣間就聽到嘅咧。 係啦，咁啊仲要係一拖一添啊， 佢嘅言內助都嚟埋啊， 同埋佢女朋友 Tinky 啊，轉頭就可以聽到啦嚇。OK， 講下今個星期咧，即係自己人嘅，即係世界各地咧，值得留意嘅一啲新聞啊。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一樣嘢咧？其實最近香港係咪講開有關呢個選舉嘅？ 係 有冇發覺就係今年嘅選舉咧，同以往嘅譬如立法會選舉咧，唔同嘅地方咧，就其實係少咗參選人啦，甚至係少咗即係民主黨已經冇人參選啦。OK， 咁呢個係不爭嘅事實啦。咁但係反觀咧，最近咧出咗個報告咧，就係美國嘅選情係咁有人一發現咧，就係其實美國嘅選情咧，今年咧尤其是。是參與即係選舉啦，希望可以獲得公職嘅咧，其實裡面咧係有400个至少400个咧，已經出咗櫃嘅 LGBT 嘅人物。 哇，咁多！ 全美國400个喎， 好多喎， 好多啊！其實比起上一屆咧係多咗7% 啊。嗱，選唔選到一件事，但係願意咁多出櫃嘅一啲人去，希望可以競逐呢個公職嘅。身份而希望可以為自己的選民啦，自己嘅選民裏面亦都有唔少係同志嘅 community 啦。其實你諗係一件幾咁可氣嘅事。 我覺得最大分別咧就係、是、即過往嗰啲日子啦，就算即你可能意會到，譬如有一啲即參選人，即佢可能係同志，但係佢未必真係喺當地係公開同志呢個身份啊嘛。而家係同即公開咗同志呢個身份之嘅情況之下去參選咧，其實嗰個意義又有啲唔同喎。 係啊，同埋因為佢肯行出嚟嘅時候咧，即係代表嗰樣嘢咧係我唔需要再匿埋啦。咁同埋我係出嚟為呢、這個人群，或者為呢、這個嘅即係人民去服務嘅咁樣。 同埋最大嘅意義係，我覺得即係俾人哋知道我哋嘅聲音係好壯大嘅。 嗯， 係啊，同埋都有選民嘅支持咯。 嗯， 並不因為我嘅即係性向身份而大家會唔信任我可以有能力去處理公職咯。 性向身份都係其中一樣嘢啫，最主要就係我做到嘢啊嘛。 系但系讲开呢个政坛咧，我系要辣多一样嘢。咁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呢个世界各地咧，其中咧有一啲嘅国家嘅元首咧系特别恐同啊嘛。其中有一个就系、是、近呢一两年咧系发表过好多恐同言论嘅，咁就系巴西总统。 嗯， 你知唔知最近走出嚟讲咩？ 佢又讲咩啊？ 佢最近喺呢个社交媒体咧就开咗个 Facebook Live。咁而喺呢個 Facebook Live 裏面咧，佢竟然危言聳聽咁話咧，唉，我睇咗一份咧英國嘅報告咧，就係話咧，其實如果你接受呢個 COVID-19 嘅疫苗注射咧，係好高機會咧，係會導致艾滋病爆發。 嚇？ 點啊？ 咧接咗疫苗反而會有機會？ 關咩事先？ 唔係啊嘛，即係點解會咁樣？反而係接種咗疫苗。 會有咁樣嘅，即係反而會容易接觸艾滋病。 同埋嚴格嚟講，兩種係唔同嘅病毒嚟㗎嘛。 嗱，就廢噏㗎啦，就唔需要去 challenge 佢添啊，即係慳翻啖氣。咁但係問題最好笑係咩咧？因為喺佢呢一個嘅 Facebook Live 裏面咧，佢完全冇講，因為佢話睇咗一篇英國嘅 article 嘛。 嗯。 但係佢又冇講，其實係出自何方何處喎？ 嗯， 咁啊，於是乎咧，英國嗰邊咧就聽到之後咧，跟住就話：我哋冇一份咁嘅報告喎。咁已經夠魚啦，係咪？都不得止，因為其實而家就算喺社交媒體咧，話知你係邊個啊，普通人啦、啊，就算一個元首都好啊。如果你立亂去散播一啲咧，即係不實有關呢個疫苗也好啦，有關呢個疫情嘅眾多嘅 misinformation 咧，其實都會俾人 ban 噶嘛。 嗯， 佢真係俾人哋 delete 咗佢嘅 post 啦，即係佢嘅 Facebook Live 啦，無論係 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 已經 delete 咗啦。咁與此同時咧，佢都 upload 埋呢個 Facebook Live 咧，就上 YouTube。YouTube 唔單止 delete， 仲要 ban 咗佢 account。 佢總共啊 ban 咗唔知幾個禮拜啊， 係咪好樣衰啊？ 真係好樣衰，佢貴為一國之君喎，點解佢都唔做下 fact check 先至去講一啲即係其實都係一件好大件事嚟嘅喎？ 唔係啊，係關於即係疫苗呢樣嘢咧，唔知點解佢咁反對疫苗啦、其實佢之前亦都已經講過一啲咧，其實都係類似咁不可思議嘅言論。佢淨係話。如果你接種疫苗我聽聞話咧，女人有機會會生鬚啦，同埋男人有機會咧變雞仔聲。 佢成日聽聞嗰啲喺邊度嚟嘅？係咪發夢嗰陣時自己唔知喺邊度見到？ 又會覺得你咁樣樣咧係比自己嘅生命咧更加重要咯。即係當然啦，可能有好多人係打唔到疫苗係因為即係自己嘅身體狀況咁樣。但係當你即係全球都喺度。叫大家去打疫苗嘅時候，或者你去要即係要睇重啲成個 COVID-19 嘅時候，你唔去做啲嘢嘅時候，即係你唔驚自己會染到啦。染到嘅時候，其實都可大可小嘅噃。 係啊，真係貽笑大方，仲要係即係一國嘅總統添啦。咁但係其實你見到咧，有好多啲公眾人物同埋名人咧，都係不斷喺度散播緊，除咗 misinformation 之外咧，就係、是、散播緊好多仇恨。上個禮拜我都提過啦，有一個喺美國方面好出名嘅黑人嘅 comedian 咧，就係 Dave Chappelle 啦。 嗯，係啦、啊，咁佢喺佢嗰個即係。talk show 啊，嗰個棟篤笑嘅節目裏面咧，就居然就即係你覺得會係冒犯咗一啲跨性別嘅人士啦。咁其實佢就講咗咩 gender is a fact 係啦 ，gender is true 係啦呢一個言論。咁其實本身呢一句説話咧，佢嘅含義咧，其實就係話啊，如果你本身譬如係一位女士，咁你有嗰個器官，其實呢一樣嘢係冇得呃人嘅喎。咁你點樣即係就算係你點樣改變你嘅性別嘅話，其實你個器官都是存在，你都是那個性別的，即是它是有一個這樣的 implication 在這裡，而不但止它是當中即是用了一些即比較貶義啦，還有一些即取笑啦，一些會令到一些跨性別人，其實就算是普通人都會覺得一些冒犯的言語咯。但是最新的發展呢，就是即 even 有很多人，包括是即播放這一套棟篤笑的平台 Netflix 啦，它裡面的員工呢都有份去參與呢一個抗議，就係話即係要求 Netflix 應該就將呢一套呢一個影集咧就係落架嘅。咁但係咧 Netflix 而家嘅負責人啦，即係佢應該係呢一個內容嘅負責人咧，佢就話佢企硬，佢覺得即係雖然會令到有一啲人咧係覺得冒犯，但佢認為咧呢一套影集咧係唔應該落架嘅。咁而 Dave Chappelle 但個原因係冇講點解唔應該落架，因為覺得而家有 noise 可以多啲人睇多啲人知， 又係三幅皮啦，就係其實覺得要保持即係所謂嗰啲藝人嘅創作自由啦、 編輯自主啊， 同埋佢哋講咗一句咧係內部嘅傳嘅 email， 上個星期我都提過啦，咁、就係佢個 CEO 嘗試去解圍嘅時候咧，居然嗰個 email 咧同員工所講咧就係話，我覺得我哋有啲 content 咧未至於會為呢個世界係導致真實嘅 real harm 啊，即係呢一句説話其實係更加令人扯火啦！你真係覺得你唔會影響緊人？你覺得佢嘅言論笑完之後，然後跟住唔會影響到transgender？ 我覺得唔單止係面對歧視，而係佢哋嘅安危。我都講過啦，尤其是喺美國方面咧 ，transgender 社群咧，佢哋遇到嘅即係性暴力也好啦，甚至有好多 transgender 就係因為自己嘅性身份嘅被謀殺嘅。喂，你真係要好小心啊！你而家唔係影響緊，即係唔係淨係喺度維護緊言論自由咁簡單。你係會令到有一個弱勢嘅社群咧，佢哋嘅人身安全都會係 得唔到保障， 嗯， 好大件事。嗱，即係言猶在耳啦。咁其實 Day Chapel 見到有咁多嘅即係返鄉嘅時候咧，都繼續其實係 double down 啦，變本加厲啦，咁，而最令人 sad 嘅地方就係佢而家喺美國世界各地咧開始巡遊咧，就搞佢棟篤笑嘅 show 係爆曬㗎，其實你會覺得嚇點解我哋嘅世界會係咁嘅咧？咁助紂為虐嘅咧？咁而與此同時咧，嗱美國就咁啦，英國係啱啱今個星期咧就係 BBC， 公營廣播啦。最近咧，其實 BBC 發表咗一個 article， 嗰個 article 咧，嗰個作者懶係做咗一啲調查啦。咁然後咧，大概意思就係話咧，我訪問咗都好幾位嘅 lesbian， 就發現咧有陣時啲 lesbian 咧係被逼咧要同一啲咧跨性別嘅女子，就係 trans woman 咧，要 have sex。 嚇？ 係啦，就被逼。若果唔同佢哋上床嘅話咧，佢哋就話歧視佢哋咁樣。咁啲人睇完之後。你呢個所謂嘅 study 同埋調查，到底有幾全面啊？ 係 咧，係咪真係一個全面嘅現象？你定係只不過係將個別發生嘅例子，即係放到有咁大得咁大，變成咗一個所謂嘅現象啊？咁於是乎咧，就係導致咧有成16000人咧，就係聯署抗議 BBC， 叫佢要道歉同埋要收回今次呢個 article。所以咧喺呢個時候咧，我就真係就住有咁多啦，無論係公營廣播啦，以及一個即係世界知名嘅棟篤笑嘅所謂巨星啦，都講一啲咁反誇嘅言論嘅時候咧，其實而家最近喺社交媒體咧出現咗有兩個新嘅 hashtag， 即係因為有啲人咧就睇唔過眼啦。咁就係甚至有一啲咧，可能係 lesbian 嘅 community 咧，就走出嚟出咗個 hashtag 就叫做 L with the T，L 就 lesbian 啦，T 就係 transgender 啦。所以呢個 hashtag 大概意思就係話，我哋 lesbian 其實我哋係站喺 transgender 嘅一方，我哋唔係反對 transgender。甚至有另外一個 hashtag 咧，就係 cis with the T，cis 就係 cis 啦，即係 cisgender 啦，即係純性別啦，即係你出生嘅性別同埋你認同嘅性別係同一個性別嘅話咧，就係純性別。 系， 就系话信性别嘅人，我哋都站喺 transgender 嘅一方。咁希望大家用多啲啦，呢个 hashtag 啊。 所以都喺度奉劝啦，即系如果系，即系尤其是啊，即系喺社会上有头有面嘅人，你系一国之君又好，又或者你系一间娱乐公司嘅负责人又好，一间公营广播机构嘅负责人又好，其实真系，即系要做多啲。fact check 或者做多啲 research 先至好發表任何言論咯， 同埋任何人其實講每句説話都應該要對翻自己嘅言論負責咯。 唔係，同埋我最唔滿意，因為頭先你講啦，即係其實全部呢一啲咧，即係散播咁多 misinformation 又好啊，散播咁多仇恨言論嘅人咧，其實佢哋真係有頭有面，有自己好 powerful 平台嘅人啊嘛。你講一句勝過我哋講，哇！做15年節目啦，自己人係咪先？ 因為佢哋嘅影響力真係無遠佛界噶嘛。你即係你諗下，你係一個咁公眾嘅人物，其實幾多人聽緊你講嘅嘢？你講嘅嘢，人哋可能會覺得啊，係喎，即係嗱，你都有頭有面啦，你喺社會上都有咁嘅地位啦， 冇理由唔信佢嘅。 係咯，你應該係有權威嘅，所以佢哋一唔做 fact check， 亂咁即係散佈呢啲不實嘅言論嘅時候咧。真係會好多人信㗎。 唔該你嘅，你唔做 fact check， 唔該你樓下嗰班嘅職員都做多啲 fact check 啊。 唔係，同埋最睇唔起嘅嗰樣嘢，既然你擁有咁至上嘅地位同埋嗰個 power 嘅時候，其實你唔係應該係為弱勢請命咩？而係喂，你要打就打大老虎啦，係嘛？ 係咯。 你嗱所謂打大老虎咧，就係 punching up 啊，即係打上面嗰、那個。你唔係應該 punch down 啊嘛？打嗰啲其實已經係弱勢，係需要扶持嘅人啦。你有冇搞錯啊？然後跟住你就覺得咁樣好威啊，因為你覺得你講嘅嘢咧就係唔符合而家呢個所謂 politically correct 啊，唔符合呢個所謂 woke 嘅熱潮啊。 你知唔知點解啊？因為呢啲人佢哋虛弱咯，佢哋渣咯，佢哋就係要揾一啲即係弱勢嘅人，即係嚟打壓佢哋，先覺得啊顯得自己有權威咯，先覺得自己叻咯。 咁你咪廢咯。 好心都拿來浪費，自卑。更显得超费，急于交心又像献世，良善才情愿吃亏。难道我被考试未入围，靠别人才能作弊？无奈我没资格做话题，犹如唇边一粒米，黏在嘴巴仍被觉得污秽，早知藏着了什么太多，我天生小傻，连笑都怯懦，连对也怕出错，仍誓要吃禁果。 我这废柴无助，有几多个别理为何，未望别人扶持我。太过懂得交际，个性也可以被设计，埋弄率真，仍自觉虚伪，承认脆弱，犹如猫狗都有火，无谓说人生抛弃我，地球上。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一名住在慈云山慈政村正德楼的18岁男子，今个月24号乘搭航班 TR981 离港前往新加坡，同日在当地抽取样本检测呈阳性。他在7月完成接种两剂伏必泰新冠疫苗，卫生防护中心正是继续与新加坡卫生当局跟进个案，并且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追踪。政府将慈政村正德楼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在今个月3号至30号曾身处那里超过2小时的人，需要在星期一或之前接受检测。发言人说，为谨慎起见，已经完成疫苗接种的人士亦需要接受强制检测。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孔凡毅表示，专家将会与政府商讨是否降低伏必泰疫苗的接种年龄至5至11岁，接种的剂量是成年人的1/3，他相信通过的机会大，因为数据较齐全，整体情况安全，亦没有心肌炎的个案，效用亦高。孔凡毅在电台节目提到，部分青少年只接种一剂伏必泰疫苗，对变种病毒保护力不足，认为可以视乎疫情和需要由家长决定是否接种第二剂。而本港新增3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2人由菲律宾和印尼抵港的外佣，一名是由德国抵港的男子，全部都已经接种2剂疫苗。男患者和印尼外佣涉及 L452R 变种病毒株，另一名的菲佣的病毒量不足以检测，另外初步确诊少于5宗。卫生署提醒市民，由星期一起进入辖下场所，包括办公室、诊所和健康中心等，必须使用安心出行，除非是获豁免人士。在新安排下，12岁以下和65岁或以上，以及使用安心出行有困难的残疾人士，可获豁免使用安心出行。处方亦会因应实际情况豁免个别人士使用。获豁免人士必须填写表格，登记包括联络电话等个人资料，场所人员致电核实。英超联赛事，利物浦在领先两球之下，主场被白礼顿逼和2-2。车路士作客纽卡素，凭列斯詹士在下半场射入两球，加上佐真奴射入12码，3-0大胜对手。曼城有拿波迪在上半场末段红牌被逐，主场0-2不敌水晶宫。阿仙奴作客2-0击败李斯特城，加比尔和史密夫路尔各入一球。其他赛事，班尼主场3-1击败宾福特，取得今季首场胜利。修咸顿作客1-0险胜屈福特。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Albert Lau 欧瑞强，星期日晚9至12，2000靓歌真经典，18-22再重聚。我请了好多老朋友回来，一起分享广播40年的难忘回忆。 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不简单。 祝贺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生日快乐。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CIBS 你的广播平台， 你的开麦机会。 我是刀片跑手冯锦雄，不要被人有感觉伤残事是什么都做不到的，我们是可以跟一个健全的人都没什么两样的。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7、38季接受申请， 想好像我这样跑入广播界，机会来了，飞云。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12月2日下午5:30。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主持《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依家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次 Gaily News。Santa Monica 嘅一场婚礼意外引发小骚动，原因正系因为两位主角太靓，令到影帝汤汉斯都忍唔住上前要求合照，当场从观众变成嘉宾。呢一场嘅同志婚礼系属于 Decemberi 同埋 Tasha， 佢哋上个礼拜周末喺 Santa Monica 嘅海滩举行期待已久嘅户外婚礼。正当两人同1岁嘅儿子准备开始仪式嘅时候，一名男士突然上前，话佢哋两个嘅婚礼实在太靓，可唔可以同佢哋合照 ？Tasha 本身系知名厨师，一早见惯唔同嘅明星，但系呢位男士唔系其他人，正正系影帝汤汉斯，令到 Tasha 同埋在场嘅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佢哋两位不单止同汤汉斯合照，仲有倾偈，并且因为佢嘅参加，令到呢场同性婚礼留下更难忘嘅回忆。为了了解台湾地区青少年同志真实的校园处境，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和美国同志组织在2020年首次针对青少年的同志学生进行网络调查，了解他们过去一年的校园生活状况。这次的调查最终有1226份有效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60%学生在校园内曾经受到言语骚扰，近70%的学生曾经听到教职员发表恐同言论，亦都有近50%嘅学生因为感到不安，想逃避校园嘅集会、课外活动。同志咨询热线协会呼吁当地教育机关推动性别平等教育嘅时候，要明确落实 LGBT 学生相关校园政策，并且透过系统化师资培育、教师研习，提升教师嘅性平意识同埋教学能力。10月30号是2021台湾地区同志大游行举行的日子，虽然今年没有了实体的街头活动，但是当地的政府机关一如过往继续用灯光 show 拥抱多元性向。受到疫情的影响，同志大游行采取线上为主、街头活动为辅的方式举行，而当地的政府机关就用灯光 show 用行动去支持。今次的灯光 show 以外为名，由爱成家做主题，由10月28号到11月6号连续10日，每日6点至9点上演。 这个的灯光 show 分为五个章节，包括有划破黑夜、飞扬世界、彩虹台北、由爱成家、扬起彩虹，在振奋人心的音乐陪衬底下，展现出同志运动一路以来都艰辛不易，但是仍然会持续向自由平权的道路上迈进。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OK， 一年容易有拼多啦，咁啊，听日就系万圣节啦，咁啊，今年嘅拼多系第一年咧就移师去到室内啦， 展 展举行啦，咁、 嗯、 其实早前咧我哋已经捉过咧，就系、是、粉红大使其中嘅一个粉红大使系上我哋我哋节目啦， 就系、是、Asha 啦， 系啦，就系、是、Asha 啦，好似曾文话佢听日会喺拼多会教大家跳舞嘅，吓、 啊，系咪跳翻 大叔舞？ 系啦，嗱，佢上次其实教得好好嘅，嚟紧时教我哋， 系啦，但系都系唔识跳咯， 系，我哋其实有录到嘅嗰只舞，但系我哋都唔敢播翻出嚟。 系啦，今日冇啦，我哋嘅讲紧 系啦，太过得人惊啦。咁但系听日先算啦。咁但系当然咧，今年嘅即系拼多 Hong Kong 咧，其实唔止一个粉红大使嘅。 系 咁，另外一位咧就已经坐咗喺度啦，仲要唔系一位添，打孖上 系 啊，携眷出席抗礼咁样啊。咁就系本地嘅羽毛球运动员啦，职业运动员啦，咁就 系叶佩妍， 叶佩妍。咁啊，黑妹今日帶咗個白妹上嚟啊， 係咪應該由佢介紹會好啲咧？ 你介紹啦。 咁葵健出席，梗係帶我女朋友出席啦。我女朋友 Tinky， 係 Tinky 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Hello。 其實我諗大家應該有留意咧，早前咧，即、就、係、是、我諗你剛剛即係出櫃之後嘅啲訪問咧，都見過你哋兩個咧，就總之葵健咁樣啦，貓公仔咧接受我訪問㗎。咁、今次啊，歡迎啊，即係上到嚟自己人啦，同我哋可以傾下偈啦。 係， 喂。多謝你做今年嘅粉紅大使喎、 啊！我都好多謝你哋邀請我真，係啊，因為我之前都係其實都係去過西九咁有行過咯，即係冇真正咁樣去再了解多啲嘅。 係啦，你喺邊一年去過西九嘅拼多啊？ 我都唔係好記得， 因為對上一次應該係最後一次啦，喺西九舉行咧係2018年啊，有兩年冇搞啦。 我諗應該係作好耐之前嘅，可能應該唔係2018，應該再前少少嘅啦，已經係啊。 嗰陣時係以 single 身份去啊，定係上一段戀情？ 系讲呢啲， 好过去咗啊嘛， 讲呢啲， 我都记得咗啦，已经 记得噶啦，唔记得噶啦， 系啦，即系系应该忘记历史又忘记佢啦， 系 嘛 ？OK， 咁嗰阵时即系以一个未出柜嘅即系运动员身份嚟到呢个拼多嘅时候咧，嗰个经验系点嘅？ 其实嗰阵时嚟拼多嘅时候，我会觉得即系好开心嘅，其实。即係如果係，即係首先一樣嘢就係覺得，即係難得喺香港可以搞到咁盛大嘅一個嘅拼多嘅一個活動先啦。因為其實之前都係西九搞嘛，咁都係室外啦。咁今年其實都搞得好盛大啦，喺室內舉展，同埋都好咗好多嘅活動啊，好多嘢玩啊。咁其實我都好期待，好期待嗰一日嘅。咁你話出軌後，即係可以做粉紅大使去係參與呢個活動咧，其實係好開心，因為覺得好似係個感覺係唔一樣咯。即係因為同埋大家都好似係自己人嗰個感覺， 係嘛？你印象最深刻係咩啊？嗰一次去到拼多嘅時候，因為我哋都有好多啲唔同嘅活動啦，有台上嘅演出啦，有瑜伽添嘅，唔知你有冇去啦？ 我只覺得係有人唱歌咯， 係啦，有多攤位啦， 有嘢食噶。 我最記得係有人表演唱歌咯，同埋嗰陣時咧，因為第一次去啦，咁見到大家都穿粉紅色衫，我有啲奇怪，點解粉紅色咧？咁其實都唔係好知，係後屘係活動完咗翻屋企，咁跟住就睇到可能啲新聞或者報道先知，哦，原來嗰個活動係拼多嘅，即係去到其實我都唔係好知，就發覺見到個個穿粉紅色衫，咦幾得意啊咁啊，就係即係又睇人表演咁樣咯。 但係你去嗰個朋友仔事前同你 briefing 啊？ 冇，我哋純粹係咧嗰陣時唔係特登係因為嗰個活動而去嘅，純粹係冇嘢做，咁我哋喺附近。行，跟住覺得，好似咁多人去嗰邊嘅，就跟住嗰啲人潮咁啊，又去咯。 即係香港嗰只冇執輸嗰只，咁同埋見到啊，點解啲人行出嚟咁多紀念品嘅咧？咁於是就衝入去啦，係嘛？ 係啊，咁又冇乜嘢做啊嘛，咁諗住行下啦，因為同埋我又覺得西九幾舒服啊，咁啊純粹諗住行下嘅啫。咁入到去就見到好多即係著住粉紅色衫嘅人啦。 有邊一刻你覺得呢一個係同志活動？ 入到去嘅時候 就 feel 到啦。 冇，其實係再行 around 嘅時候就有諗過係唔係咯。因為我見到可能有啲短頭髮嘅女仔比較多啲，跟住我諗 然後花枝招展過你嘅男人。 就開始覺得咦個機打著咗啦。 有好似係感覺係有諗過，但係我冇特登去深究嘅。 嗯，通常都會俾呢啲氣場或者啲 vibe 感染到嘅喎，即係你去到嗰陣時，即係你都冇即刻意會到係哦，其實係同志活動。其實你平時多唔多著粉紅色衫嘅？我想問。 有但係少，因為通常我哋即係都係訓練為多啦，咁訓練都有著粉紅色衫，但係比較少啲咯。係啊， 係啦，嗱，因為你做呢個粉紅大使啦，我同你做咗個訪問啦，咁但係即係今次捉到你上嚟自己人嘅時候，即係梗係再同你傾多少少啦，即係由你未出櫃去到出櫃，即係作為一個公眾人物，亦都係一個即係香港嘅職業羽毛球運動員啦。咁到底其實嗰個歷程係點啦？轉頭咧就會捉住阿 Tinky 咧，慢慢起一起你哋嘅感情嘅底噶啦。OK， 嗱，講下你先，即係譬如話喺你未出櫃之前啦，即係其實你有冇蒲噶？即係你由幾時開始意識到自己係個 lesbian 嘅？ 都冇嘅，因為運動員都冇咁嘅時間咧去做其他嘢。其實我哋做運動員都係好似翻工咁咯，即係一早起身，跟住就全日都係以訓練就係為我嘅工作。咁但係我哋嘅工作仲要係唔係淨係訓練嗰段時間咁簡單？我哋夜晚都係其實相對都比較少出去嘅，有都係可能真係休息，即係知道 即係要早睡早起。係 啦，因為如果知道第二日要練得好辛苦，咁基本上我哋都唔會出去玩到咁夜，或者去邊度都係主要喺間房。去休息最多就是可能做下資料，咁就翻房噶啦。因為其實我哋即係體院入面都好多好好嘅一啲嘅配套俾我哋啦，即係營養師啊，有按摩師啊，有治療師啊，有心理醫生等等。咁其實都係喺我哋訓練以外，就會去揾一適當嘅治療師或者按摩師等等呢啲去幫我哋咯。 哦，即係其實有好多好職業嘅人係幫你捻骨，咁但係可以取替一個女朋友幫你即係捻下骨 嘅。啊，咁係啊，其實佢都幫咗我好多㗎，真係呢個真係真嘅。係啊，因為其實我自己有時候咁當然啦，咁體院亦都有啲好專業嘅事啦。咁但係有時候即係練得太攰，有時候想可能想再多啲按摩咁時候，佢都好好嘅，即係會有幫我去踩下腰啊，踩我只腳啊，因為其實你要撳咧，其實真係比較辛苦嘅，咁佢就踩咯。咁其實我都真係佢都幫我唔少啦，其實都。 OK， 嗱我覺得即係作為職業運動員咧，其實好唔容易嘅事，即係仲要即係代表香港去參加啲世界性嘅賽事咧，咁所以 that's why 你真係好似近乎軍訓咁啦，要好有即係規律嘅生活啦，要即係每一刻都要保持自己嘅狀態啦。所以即係莫講話係攣定係直啦，都其實盡量唔好蒲啦，又唔好煙又唔好酒。係 冇錯冇錯。 咁但係到你回想翻起喺你呢一個即係運動員嘅生涯嘅時候咧，會唔會覺得即真係因為呢個身份令到你唔能夠去可以好早就面對自己嘅性向身份？會唔會覺得都有少遺憾咧？即係好遲先至真係叫真係出櫃啊，連蒲都冇點樣蒲過咁樣。 其實我又冇因為呢樣嘢唔開心，或者會回想翻會唔會可能嗰陣時蒲會開心啲咧？因為嗰時我反而覺得打波我會重要過去拍拖，即係真係嘅，其實 係嘅， 即係嗰時問翻我，佢話你點解你嗰時唔會揾即係會拍拖啊，或者會諗感情嘅？我真係覺得一心一意打波，個心已經擺曬羽毛球咧，冇心再裝其他嘢。即係同埋我仲知道我自己嗰陣時咧專注打波啦，又要花好多時間訓練，又要成日都飛。其實我諗緊，如果我拍拖，其實都冇乜時間去陪另一半咯。即係以前係飛嗰個時間係講到係一年，起碼有三個月至半年時間都唔喺香港。即係我覺得，如果真係要拍拖嘅話，都好難係可以維持到嗰段關係咯。同埋你都要花好多時間。去維係呢段感情噶嘛，即係嗰時候諗住覺得打波會喺我心目中嗰刻會覺得緊要啲，咁就冇諗咁多呢啲拍拖嘅嘢。咁所以我回想翻，覺得又唔會覺得可惜嘅，係啦，只不過會覺得俾人哋遲去拍拖，遲去有初戀咯，係啊。 咁但係嗰時係咪真係連lesbian bar 都冇踏足過一次咁樣？ 有嘅，但係都係比較後期嘅時候，畫下扣啊，都已經講到係唔係話好耐之前嘅啦，係都唔係話好耐嘅時候嘅啦，即係可能係幾年前。 邊區咧？邊區？ 尖沙咀區咯。 咩名啊？ 嘅， 因為可能都冇咗噶啦。 跟住 好有印有嗰個係咪啊？類似， 我都冇記得 上次講個名噶嘛。 仲喺咩度嗰間嘢？ 尖沙咀咯。 嗰間我唔知，我好耐冇去到啦。嗰、那個印有嘅英文啦，嗰、那個 係都係人哋帶我上去嘅。咁後期咁就都有去過其他，咁都但係再之前真係冇。真係冇去過。 OK， 咁除咗因為要專注運動之外啦，咁會唔會亦都覺得因為自己係代表即係香港嘅職業運動員嘅時候咧，其實係因為呢個身份令到你覺得啊都唔可以咁陽啊， 要盡量即係隱藏啊，有冇呢一個原因？ 都冇嘅，但反而係我覺得唔係因為運動所以想隱藏，係因為我自己唔想公開所以隱藏咯。係因為嗰陣時可能我又怕俾人知道，唔知道會有啲咩睇法或者有咩眼光啦。因為嗰陣時我面對係唔係淨係或者觀眾咁簡單啦，係隊友啊、教練，我唔知道我隊友點啊，即係我亦都唔想因為呢啲嘅嘢去令到啲隊友喺度。即係閒言閒語啊，講好多，即係我覺得嗰陣時係我自己問題嘅，即係好介意人哋嘅睇法，所以唔敢去講出嚟俾人哋知道，係咯。咁所以我覺得同埋最主要另一個原因就係屋企人咯，因為嗰陣時驚啲閒言閒語一講嘅時候，好容易就傳到俾屋企人度，咁我就覺得就盡量唔好搞咁大件事啦，咁啊盡量自己收埋咯。 係啊，咁喺本地嘅即係香港嘅羽毛球運動圈啦，或者即係再闊啲啦，唔係淨係羽毛球啦，運動圈裡面你有冇認？即係一啲即係，我哋當然唔開名啦。如果未 come out 嘅話，即係嚇，即係應該由佢自己決定幾時先至好似你咁樣 come out。係。咁但係你有冇認識一啲自己人嘅運動員咧？職業運動員？ 都有噶， 有 噶，有都有啲唔同項目嘅運動員都係有認識到，係即係知道佢哋係中意女仔， 係 自己人咯。 OK， 咁啊，男女都有。 女为多咯，系啦， 系嗱，今年咧即系奥运，我知道嗱，以往你有参加过奥运啦，咁而家都系有少少咧，就是、退居幕后教，即系以做教练为主啦咁样。咁但系啱啱过去咗嘅即系东京奥运会啦，咁我哋睇到一啲嘅即系消息同埋 statistic 咧，就系话历届嘅奥运里面咧，就系、是、出柜嘅国际嘅运动员咧，系创咗新高。 嗯， 即系突然间，譬如你喺电视上面睇住呢个转播嘅时候咧，又即系知道一个咁嘅消息咧，会唔会得突然间觉得就系话，如果呢一届嘅奥运，我都可以一个出柜嘅香港羽毛球运动员参赛，系几咁骄傲嘅一件事？ 首先我会觉得佢会愿意将呢样嘢摆为一个新闻系。公開俾大家知已經唔容易，因為奧運會係一啲比較盛大嘅一啲嘢，可能大家都圍繞住真係運動嘅成績啊，唔同國家嘅表現為主啦。咁其實佢願意去講呢件事，其實已經係咁多屆奧運係從來冇試過，即係多與少唔係問題，係你願意去講呢樣嘢，其實喺希望即係喺已經係呢樣嘢係令到好多人都已經慢慢係會接受，所以佢先會願意去講呢件事咯。因為以前可能邊人咁會提出就喺奧運會講呢啲嘢，係咪先？但起碼我都係一個。好嘅開始咯， 可能有，但係唔會做一個統計同佢數下究竟有幾多個， 係啦， 即係我參加過咁多屆奧運，我相信今次都係第一次咯，其實係。 但係問開東京奧運咧，我想問下你以前參加咧其他地方，你應該參加過 Rio 嘅， 有啊，參加過係三次噶啦，已經。 我想問下你有啲八卦嘢啊，就係呢個喺呢一個奧運村裡面咧，因為今年嘅東京奧運咧有少新聞咧，就因為嗰個即係疫情嘅關係啦，咁於是乎咧個防疫措施又做得好足啦，亦都為免啲選手喺呢個奧運村裡面咧就太過親密啊！其實唔鼓勵佢哋咧，就太過 intimate 嘅。咁啊，甚至有啲傳言就係話：，你睇下啲房，全部嗰啲床都係紙扎嘅咁。 係啊，先可以承受一個人嘅重量。 係啦， 又或者有啲安全套就變成一個嘅 souvenir 去送俾大家，就係好似 就唔鼓勵你喺奧運村嘅期間度用咁樣啊，即係好多呢啲有有著心。但我想問翻你咧，即係譬如話以往喺即係譬如話里約熱內盧嘅奧運會咁樣啦，即係我哋成日都覺得運動員來自世界各地，因為個個都好鬼 fit 啊，首先職業運動員啦，係咪先？又年輕啦，係咪？咁所以其實喺你嘅經驗之中咧，喺奧運村裏面係咪其實即係大家都喺性方面咧，又或者可能即係好多男女嘅運動員都有機會會攤著咗啊咁樣啊，有啲 romance 啊咁樣嘅咧？ 又冇特別去。 因為你都係掛住練波啊，無論咧， 因為嗰時大家都係集中訓練同埋比賽啊嘛。即雖然咧，可能有時候除咗訓練，我哋會出去選手村外面啦。咁其實好多嘅訓練都會喺選手村嘅裏面嘅，即譬如做 gym 啊，或者甚至裏面有啲跑步啊，或者有啲娛樂嘅嘢都喺裏面嘅。咁其實你係唔多唔少會結識到可能其他嘅隊伍，或者係會認識到一啲我哋之間嘅運動員嗰種嘅關係啦。咁係真係會多咗好多機會嘅，即或者有啲人你會特登去揾邊啲嘅地方，可能你係可能想望一望，可能邊個明星啊，都會有嘅，因為其實 都會睇到係嗰棟樓係邊一個國家，呢棟樓邊個國家。其實你走過去，其實你可以喺下面等啊，你去揾啊，都係有機會揾到嘅。咁所以其實多咗好多機會去結識嘅。不過嗰陣時就即係我可能我就英文唔係咁好啦，我又唔會特別去同人哋傾咁多啦。即係可能反而係我哋自己隊入邊咧就會多咗機會大家去認識咯。 嗯， 係、 okay. 啊，接觸同埋認識咯。 係啦，嗱，因為我覺得係因為今次疫情啫。咁但係我覺得即係血氣方剛一大班咁 fit 咁年青嘅運動員，咁就算喺即係選手村裏面有性嘅活動，咁只不過兩相情願嘅話，我覺得絕對唔係問題。但我想問一下啦，咁會唔會即係有個說法咧？即係喺運動界裏面咧，啲教練都同大家講就係話，嗱就乖乖地啊，賽前咧就盡量一定要禁欲噶，如果唔係會影響呢一個咧成績噶。會唔會係真係有呢種說法㗎？ 我諗要睇翻當時教練同運動員之間嘅了解咯，因為其實運動員係最了解，即係教練係最了解運動員噶嘛。可能某啲嘅運動員可能喺呢方面即係要睇佢個呢方面究竟係即係係咩情況咧？即係可能有啲人。可能呢方面是完全冇問題嘅，或者唔會因為呢樣嘢影響比賽嘅，咁可能就唔需要做一啲嘅提點啊，或者講太多。咁、有啲可能係有呢個問題喎，咁教練嘅角色就係會係點樣賽前會提佢哋多啲講多啲咯。係咁，所以係要因應唔同嘅。 係啊，因為有啲對於有啲運動員嚟講，可能即係性活動，可能其實係可以減壓噶嘛。 其實而家個 case by case 去講咧，因為啱啱完咗個奧運咧，都有一啲嘅資料就係話咧，有一啲咧係會贊成你喺比賽之前就攞嚟減壓嘅。 嗯。 係啦，咁因為可能你個人好緊張啦，成個人好 tense 啊，可能透過一啲嘅運動或者活動咧，你就可以令到你人咧舒壓多啲。係 啦，然後完咗比賽又可以用呢個方法嚟到慶祝喎。 咁但係都好 depends， 即係正如好似阿康妹所講，就係 depends 嗰個運動員嘅當刻嗰個嘅狀態，即係未必係個個都啱用噶嘛嗰樣嘢。 係啦，嗱，我同阿即係康妹傾過咧，我問過佢一條問題嘅，咁就係話即係其實喺國際嘅即係運動圈裏面咧，佢有冇自己最仰望嘅偶像？ 嗯， 咁你好似介紹過都係一對啦嚇，即係羽毛球嘅運動員邊位話？ 丹麥嘅一個女雙運動員，咁以前都係打咗好多年噶啦，咁佢就攞過嘅東京奧運會嘅銀牌噶，咁後屘佢哋就退咗役啦，跟住就其中一個就有咗小朋友，即係就大家就有個小朋友咯，咁其實即係我覺得可以係。大家都係運動員，仲要係一個 partner， 仲要係結埋婚，仲要有埋小朋友，即係我覺得係一件好似好奇妙嗰件事，仲要係即係大家都係一齊去奮鬥咧，做運動員咧，即係唔好難得嘅一件事咯。 所以喺羽毛球界，而家已經退役嘅丹麥嘅 lesbian 嘅運動員有埋自己小朋友添。 係， 你覺得如果發生喺你身上面咧，假如 Tinky 都係嚇即係另外一個咧職業嘅羽毛球運動員，你要同佢打雙打，你覺得 work 唔 work 嘅咧呢件事？ 都 work 嘅，應該我覺得係啊，我覺得可以嘅，我覺得佢幾開心啊，一齊去比賽啊 但好多人都話噶嘛，即係 couple 嘅關係咧係好難咧，即係一齊共事做嘢嘅，因為可能會好多拗撬噶嘛。即 係嗱 無啦啦嚇 ，Tinky 咧啊失咗個球，然後你掘咗掘佢啊，你翻到屋企你係知死嘅你，係咪先？ 咁我覺得呢樣嘢要睇下兩個人性格嘅。咁我又覺得我自己呢樣嘢都即係都算都就到人嘅。即係可能我都有我嘅脾氣，不過我覺得落到場嘅時候就知道大家係一個 partner 嘅關係嘅時候，就會大家去點樣去好好溝通。即係其實佢而家都好多生活上面嘅細節，佢都幫我做某啲嘢嘅。因為其實即係可能之前有提過咧，其實我係好多嘢都唔識噶嘛。即係除咗打波之外，咁其實好多啲生活嘅細節佢都幫咗我好多啦。甚至可能一啲文書上等等，我真係完全唔識嘅。咁其實佢幫我嘅時候， 即係你當咗佢係秘書。 全新嘅秘書嚟嘅， 言內助啫。 即係佢會成日都提我啊，即係呢啲。咁我覺得，即係蘇北，我哋咁樣嘅相處係都冇乜拗撬咯。即係反而係，即係人哋會覺得，哦，咁都算係一個工作啊。即係佢幫你做嘢都係一個工作。咁好容易會唔會因為呢樣嘢拗交咧？咁我哋又相對比較少啲。反而我會覺得我哋係咁樣係，即係好似大家好多嘢係冇任何嘅隱瞞，即係好似大家都唔介意俾大家知道呢啲嘢。即係我有啲咩會同佢講啊，佢有啲咩同我講。 是是啊、現在我們很片面就是聽著葉佩然說她的關係一直其實 Tinky 都是很言內助地就是你背後的女人地就未出聲因為呢轉頭我們才將麥克風 focus on 她聽在她口中的葉佩然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 我想她不說我有些可以先贏了我們兩個會說 有

天空海阔大圆号，日系万圣节音乐组曲特辑。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光在藏在力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定什么自残什么自行，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相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好，咁啊，讲到咧，今年嘅拼桌咧就有两位昆虫大使啦，咁啊，其中一个就 Usher 啦，咁另外一位咧就一坐喺直播室里边嘅叶佩妍啦。 好嘢， 同埋佢嘅言内座，佢嘅女朋友，咁就系听讲系拍咗年几拖嘅 Tingy 系嘛？ 系啊系啊。 OK， 喂，首先啊，捉住阿 Tingy 先啦，头先佢讲咗半个钟啦，而家唔俾佢讲啦。 系， 其实你哋点识嘅？朋 友介绍。 哦，咁靓噶朋友介绍。 饮嘢咯。 吓？饮嘢。 哦，饮嘢。 咁就只愣只，咁然后识咗。 系啊系。 但你之前知唔知道叶佩妍呢个人？因为可能即系一啲即系完全唔留意体育嘅人咧。未必會咁熟㗎嘛，你知道啊、哦？葉佩妍就係呢個葉佩妍啦。 有聽過個名囉，咁但係我唔係好熟悉，即係運動員或者佢係一個點未再冇心入去了解嘅話， 係嘛？但你有冇印象？你嘅個印象之中，即係你未同佢開始拍拖，甚至未做朋友之前咧，你有冇睇過佢打過一場波咧？有冇印象？就算喺電視上面， 可能有機會即係以前有睇奧運嘅直播嘅時候，可能我有見過有香港嘅羽毛球運動員打比賽喎，咁可能有睇過一下。 係、你都係講可能咋？咁原來參加奧運咧，代表香港咧，你都係對佢冇咩印象。 有睇，可能以前都唔係話太留意運動員，之後自己都唔係話。即係運動強項嘅一個人啦，所以都冇乜留意。 OK， 咁所以嗰一次第一次朋友介紹飲嘢啦，咁你第一個印象係覺得蝦妹係一個點樣嘅人？ 好陽光啊！ 好陽光、 啊，好有 energy 嘅，即係個人好有活力咯。總之就係啊，坐唔停嗰啲。 當其時係咪佢主動同你講嘢先嘅？ 都係，因為其實佢個人好開朗嘅，即係佢唔怕生咯。 嗯，爬山宝， 系啦， 系啦，咁啊，于是乎就一他就着啦。 咁啊，咁啱嗰时有埋你啲朋友喺度，所以就变咗就大家一齐，好自然就大家一齐玩啦，系啦，即系唔系话一件嘅时候得我哋两个咧，就单对单就可能会尴尬啲咯。 OK， 咁啊，只冷只啦，咁但系点样开始系单独约会咧？边个做主动咧？ 我 系， 我记得系咪因为嗰时我喺我朋友嗰度整咖啡。 哦，系系， 因为我嗰段时间咧，疫情啦，咁咁啱疫情系冇乜冇得练波，咁、我哋就出咗嚟啦，咁冇得练嘅时候，咁其实主要系嗰时就谂住难得有时间啦，咁就去咗我朋友嗰度学整咖啡，咁就我就邀请咗过嚟，话诶、不如你过嚟饮下咖啡啦，咁跟住佢就话佢唔饮咖啡，跟住我就好 但系你邀请佢嘅时候，系咪已经有时？少少想即係有進一步嘅動作咧， 梗係啦，咪做乜無啦啦？ 咪試下先啊嘛，可能咩都唔知噶嘛。 我諗咯嗰陣時，即係諗住係嗰陣時當都幾啱傾啊，咪當識個朋友再了解多啲先咯。因為嗰陣時純粹係即係你飲嘢唔會話傾得太多好深入嘅，即係純粹係大家玩啊，傾下閒偈啊。咁我咁啱又叫我比較得閒啲啦。咁好似咁啱佢又住喺附近喎，又知道。咁我就問佢你得唔得閒啊？過嚟即係飲杯嘢啊咁樣。系啦，咁跟住佢话饮咖啡， 多谢口一样嘅，咁啱啦，又住喺附近啦，但又知道人哋住喺附近噶噃，其实系做咗好多 research 噶啦，其实。 诶，唔系嗰时有饮嘢有讲过噶嘛， 咁巧啫，咁巧啫。 重点系佢话，其实可以有冇咖啡 嘅饮品，系啦，跟住我有啲冇咖啡嘅饮品嘅，咁样。 总之你落嚟啦， 你落嚟得噶，有凉茶都预备俾你啊，咁样。 跟住佢就，跟住佢就 OK 啦，咁 OK 啦，咁跟住佢就就过咗嚟啦，咁样咯。 OK， 系啦， 咁就即系慢慢开始，于是乎有又有另一个约。会咁样 系啊，冇错。 今日当展开呢个攻势嘅时候咧，咁其实 Tinky 咧，你由几时开始觉得佢都一个几好嘅选择咁咧？ 慢慢，因为其实初识咗嘅时候咧，大家接触都会比较多啊，会比较频繁去约会见面啦，咁就可以了解到佢系一个都几正面嘅人啦，咁几带动到我去。 即係可能做運動又好，或者會接觸多啲唔同嘅嘢咯。 係嘛？所以之前咧，其實你識阿哈妹之前咧，其實你完全唔係運動型嘅人啦，亦都可能即係未必好好運動添。 係啊，我好懶噶，即係我係會宅喺屋企嗰啲，唔係點樣出街咯，或者即係唔好話做運動，我出去都會少。咁但係識咗佢之後，即係可能佢知道我係一個好懶，即係懶喐動嘅人啦。佢會鼓勵我想去做多啲運動嘅時候，佢會話：啊，你想做啲咩？我陪你做啦。咁就話：哎呀，我想去行山，我話好啊，陪你去啊。咁就可能即係第一次就兩個人識咗冇耐就去咗行山啦。 好健康啊，我覺得佢哋啲活動。 Lesbian 係咁嘅。 對比我哋啲即係 gay man 咧， 大部分 Lesbian 其實都好健康嘅。 我哋都會做運動，不過可能好快就做第啲運動咯。 係。同埋你哋嘅運動 唔係 gym room 唔係一齊做，我哋做嚟去識人嘅，其實你明唔明啊？ 唔係按喺運動上邊嘅， 個目的好唔同嘅。OK， 咁但係問下清怡先，即係嗱，因為佢真係一個職業嘅運動員啦，嚇，亦都係代表香港參賽啦。其實都係即係本地嘅運動壇嘅一個明星嚟嘅嘛。其實咁即係同開始同一個運動員拍拖係點樣嘅一回事咧？即係我唔理嗰個係同性定係異性。我隔離嗰件係一個職業運動員， 從來都冇諗過我自己係會同一個即係職業運動員一起啦。咁初初嚟講咧，我又冇覺得有啲咩好大嘅唔同，因為其實喺我角度我都覺得佢係一個可唔可以話係普通人，冇乜特別啦。但係有陣時出街嘅時候，可能佢會俾啲人認到就話：，你係咪黑妹啊？你係咪葉佩妍啊？可唔可以同你影張相啊？其實依啲機會都唔多嘅。咁但係佢即係成日即係係咯，即係佢就同我講：，依啲好似以前好多人都會認得到佢啦出街，但係唔知點解同你出街特別少人認得嘅。 戴口罩啦， 啲人可能唔夠膽會去開聲問啦。咁到佢問咗之後，可能一兩次佢就會話終於俾你感受到日出邊嘅，即係有啲街外人認到我嘅時候，想同我影相。嗱，我都係我第一次感覺到，哦，原來佢真係一個都幾成功嘅一個運動員咯，係咯。 OK， 咁但係運動員有啲咩特性嘅咧？系咪真系嗰只真系哇？即系生活个规律系要好即系要好正常啊！有时正常得嚟就好冇情绪噶啦嘛。今晚饮你一啲唔得，我要瞓啦，九点。但系嗰阵系九点钟夜晚。 佢又唔会、啊，即系佢对因为我觉得啦，应该话嘅运动员应该系饮食好有规律啊，又啲习惯都会即系好有規律化啦，咁但系佢又唔會，即系我話要食啲咩，我好肥膩嘅嘢嘅，譬如一啲好冇益嘅嘢啦，跟住可能啲即係煎炸嘢啊、油啊、辣啊嗰啲好辣嗰啲，佢都話 OK 冇問題，同佢一齊食啦。即係我可能佢係因為純粹 係因為其實澄清啊，因為我哋咧做運動有好多唔同項目啦，咁因為羽毛球呢個項目而且單打都係消耗比較大，咁所以對於體重嘅控制咧，我哋都冇乜特別話要控制一定嘅重量，即係譬如你空手道、蛙艇。呢啲項目咧係要控制呢個嘅限制咧，因為佢公斤級嘅比賽嚟噶嘛。咁如果你過咗磅，你就比唔到賽啦。咁我哋唔需要噶嘛。咁反而我哋消耗得大咧，咁嘅當然要食得多啲啦。我哋教練仲要鼓勵我哋食得多啲添，因為驚我哋練太多，你唔食多啲，咁你就唔可以平衡翻，或者點樣可以練得更加多？你食得多先練得多噶嘛。所以其實我就完全唔需要限制，反而係只要食得多就得噶啦。 即係食麻辣火鍋都得嘅， 得嘅， 可以消耗翻嘅。 係啊，只不過係如果你自己驚熱氣咁，你咪食得唔好咁多熱氣嘢咯。咁但係你食啲咩肥膩嘢，其實又冇乜特別大問題嘅，係啊， 咁都好啲 嘅。係啊，反而係要注意個補充咯。即係如果你係課真係運動員嗰個 recover， 咁你俾練習之後嗰個補充啊，嗰啲係反而係另外嘅一啲嗰啲嘅嘢係比較重要啲咯。 嗯， 係啦。 OK， 但我想問一下 Tinky 咧，頭先阿佩妍咧，佢就話。佢除咗識打波之外咧，其他嘢即係可能就即係唔係咁強啊，或者佢話佢咩都唔識，係咪真嘅咧？即係咪好多其實生活上嘅嘢都真係要你打點，你真係佢背書咁樣嘅咧？ 可能因為佢好細個就專注去做全職運動員啦，所以變咗佢哋嘅生活啊，或者佢哋所學嘅一啲嘢都係好有 好簡單啊，淨係即係羣體式生活啦，即係一班運動員相處，所以可能同外界接觸嘅就比較少，所以佢好似好多周邊事物嘅嘢，佢都唔係話好了解咯。咁有陣時都會啊，係啊，真係㗎，即係嗰啲。 可唔可以舉一個例子啊？即係某一樣嘢嚇，你呢樣嘢你唔識㗎，唔係話即係嗰只咧。 有啲咩啊？而家屋企啊，要过滤一下， 太多咯。 即可能交个电费都唔知得识，唔识去便利店度交咁啊嘛。 譬如可能有啲，即系我哋会喺报纸度见到一啲嘅名人啦。哦，依个系某某名人咁样，即系可能系，再细啲度就突然间谂起啊。不过系呢啲， 即系好简单，可能好多人都会识。 点解会知咁多？ 哦，即系街度见到啊，佢姜涛啊， 类似 姜 涛， 真系 打开报纸咁样就唔系姜涛。佢成日都会睇咧，即系娱乐啊，或者一啲好多嘅金融或者啲乜嘢好简单，好似好多人都会知啊。边位啊？ 或者可能嘅一啲。新聞啊，或者點樣咯， 係咯。我明嘅，因為譬如話運動員，甚至係藝術家從事藝術嘅都係嘅。如果佢哋要好專注咁去做好佢嗰樣嘢咧，而嗰樣嘢係要好專門嘅話咧，其實係佢即係將自己所有嘅 attention 心思，即係乜嘢都擺曬落去咧，世界其他嘢變得次要嘅。咁所以你嘅出現係好嘅，即係平衡翻咧。我覺得任何關係其實都係咁嘅。你兩個太似嘅話咧，其實好難 last 嘅。但如果互補不足嘅話咧，又令到大家嘅世界啊同埋生命會即係豐富咗好多，覺唔覺？即係呢段關係。 係啊，佢又豐富緊我嘅生活，我又豐富緊佢嘅生活。即係佢又帶動到我有一個由唔做運動變做運動 型啦，而家 咁身體都好咗嘅，真係。 呢個真係福利嚟嘅，同運動員交往。 之前識佢之前，佢都同我講話， 佢好差嘅， 成日都病嘅。咁其實 so far 呢段時間真係相對比較少好多咯。即係佢就話係咪關運動有關係咧？咁我都諗緊會唔會真係有關係，即係會少咗好多。 你係見到我即係比較少見嘅一啲 couple 咧，因為通常啲拍拖啲 couple 咧一拍埋一齊。就兩個草肥嘅啦， 好彩你唔係望我啫， 我突然間你肥完瘦翻啦， 係 喎。首先因為覺得，咦，我有一件啦，唔使要 fit 咁緊要啦，一個禮拜五日先兩次算啦。咁同埋通常出嚟即係拍拖就會食得豐富啲嘅啦嘛，一個人就會簡單單嘅嘛，其實，所以就永遠係草肥曬嘅。但係你哋又唔同喎。 唔係噶，都係草肥噶，不過肥下咁，因為有運動咧，所以而家係 balance 翻咯。咁同埋可能我又比較忙啲咧，所以又加上我始終都係運動員咧，因為 keep 住訓練咧，咁都會冇咁容易肥嘅，係啊。咁同埋加上佢，因為而家都係同我一齊運動咧，咁相對又好少少咯，比以前 係啊，係嘛？我覺得好正面啊，依件事即係 keep 住都會運動啊，流汗啊，我覺得 佢反而就成日問我：你幾時得閒打波啊？你 話 你咁冇時間打，因為有時。我真係太忙咧，忙到真係可能要陪佢打波嘅時間都唔多嘅。 但係你會敢同佢一齊打羽毛球？ 唔係，我覺得佢嗰件事係咪好冇癮嘅？你要同佢打波？ 係啦， 唔係㗎，佢成 日你會就住佢咧， 唔係㗎，佢成日都話唔緊要，左手同我打。你左手同佢比賽，佢成日都要我左手同佢打，因為咁右手佢會覺得我跑係咁我跑咯。跟住咁，但係你有時左手我就會打下比賽咧，就會即係會覺得開心啲咯，因為左手我唔係好甩噶嘛，咁咪會因為佢而家都打得 OK 噶，咁所以變咗我左手咧都 左手同佢打，然後佢都輸就好 hurt 噶咯喎。 啊，咁又冇嘢，佢因為佢都好，即係佢又唔係因為係啊，佢又唔係為咗要贏啊嗰種，佢係真係為咗開心。即係我見佢咁樣打波咧，係啦，即係我哋真係好開心去打波嗰種。 定係你有特登就住佢嘅，其實 都有少少嘅， 都有嘅。咁但係其實佢都 enjoy 嘅。你叫佢打波 接唔到喎， 佢好搞笑。打唔到個波咧，佢唔係嗰啲，哎呀，諗到佢好跳下，好開心。哎呀，救唔到啊，即係好興奮嗰種。 哇，好鬼笑！ 喺佢眼中會覺得好得意，因為可能冇見過啲人咁低能嘅。 跟住咧，佢又有時教佢，即係我都會教下。喂，呢個動作係咁樣做，跟住去做啦。咁佢當然佢唔係因為打開做得唔好，咁我成日都笑笑佢，咁佢都冇嘢過。咁樣啊，咁樣跟住我就笑，跟住 幾開心啊！笑下成個過程。 系啊，跟住因為佢有時做得唔標準，我就會笑佢，但係 佢都好好，佢又唔係嗰啲魔鬼教練，即係又唔會好嚴厲啊，或者當然佢都唔會覺得我好渣就。即係冇耐性啦，咁但係佢都好好嘅，即係佢都好樂意去陪我做咯。 咁我又覺得，如果佢即係中意打波，咁可以即係其實運動都係身體好啊嘛。咁我覺得如果佢可以揾到一個興趣嘅話，我都開心嘅。即係其實佢本身即係佢自己 又冇特別咩運動有興趣，咁難得我覺得佢揾到個中意嘅嘢，我又覺得唔介意可以陪佢嘅，係、 聽你哋講咧，即係好 sweet， 即係好開心啦！你哋拍拖，同埋即係阿 Tinky 同你拍拖之後咧，就即係亦都有一啲得著啦，即係譬如身體好咗啊、我想問一下佩賢同阿 Tinky 拍拖之後，你覺得感情生活對於譬如你生活啊，或者係作為運動員嘅生涯，會唔會譬如有加分啊，或者係因為有戀愛嘅生活調劑？之餘咧，咁就即係令到你，譬如即係啊，平時你去比賽啊，咁都即係多咗啲動力啊，咁樣。 都會嘅，即係首先一樣嘢就係我會覺得有咗佢喺度咧，我會多咗好大個放心。即係點講咧？因為其實我而家除咗練波，因為其實我都有教波嘛。咁其實我教波嗰方面都忙嘅。咁有時候我真係忙到係好多嘢都好亂，咁佢就會係成日咧都會提我要做啲咩要做啲咩。可能成日好似阿媽嗰時候咯，阿媽咁我好攰啊，唔好趕住先，慢啲先，好攰。即係其實佢就會驚我唔記得，因為我性格係。唔好就係好大頭蝦嘅，即係好似琴日咁都唔少唔見咗支球板啦，喺個巴士樓。 哎呀， 即係都發生過呢啲咁嘅事，即係好唔即經常都係咁啊，唔係第一次啦，即係漏過個袋嘢喺個巴士，漏咗支嘢喺個巴士度，即係成日都發生咁啊。即係咁佢都會成日都提我噶，咁就話譬如你陣間上車啊，你支球板攬住啊，或者你個袋攬住啊，唔好擺低啊，你擺低你又漏咗噶啦，即係類似咁樣，或者有啲咩要做咧，佢就會有個 list 咁樣提一提我，因為。我知道我自己即係記性好差，就算我 mask 低咗咧，我都會有唔記得嘅，即係我就會覺得我會有咗佢之後咧，我會覺得我自己好大個放心，即係我會好專注可以打波啦，或者我教波啦，即係好多一啲濕碎瑣碎嘅嘢都好咧，就會覺得好似有佢去幫我去 manage， 去係啦係啦去 manage 嗰個感覺咯。 咁會唔會亦都係因為阿 Tinky 嘅出現啊？於是乎咧，就驅使你咧，即係講翻轉頭啦，就係、是、當日你即係作咗呢個決定咧，就係、是、發一啲放閃相，就喺呢個社交媒體係正式出櫃啦。 其實我係冇特登諗住要公開嘅，即係純粹係其實未公開出軌嗰個 post 之前嘅時候，我同佢都有 po 過一啲食飯啊出街嘅，咁我啲 post 我又冇寫明話一齊，只不過係我哋普通食飯，寫幾句說話，咁所以我覺得嗰陣時已經等於公開嘅其實，但係可能喺人哋眼中我冇寫明。就覺得唔係公開啦，咁到後期啦，咁點解我會出個 post 咧？純粹係因為可能我哋出咗幾個 post 食飯出街，啲人就問我：咦，你拍拖啊？你一齊啊？即係可能 inbox 問我啦。咁好多人問我，咁我覺得，既然個個都問我，我不如唔使逐個復，不如就一個 post 就純粹因為懶， 一個 post 咁咪講咯。即係我咁因為見到呢張相其實都好靚啦，咁行山跟住背面，我覺得呢張相都想 po 出嚟喎。咁我又拖住手，因為其實前面 po 嗰啲可能食飯行街都冇話咁 excited， 即係拖住手啊或者啲咩動作。咁我呢張相又靚又拖住手，咁咪好特別，咁咪寫少少係關於出軌咯。咁我就冇諗過呢樣嘢就公開咗啦。 係嗱，咁 so far 啦，即係你出軌有冇一年時間啊？差唔多咯， 都差唔多咯， 系咯。咁过一年咧，其实我哋见到即系当然啦，同志界一定系非常之正面啦，系咪先？咁但系普遍，譬如话我知道你屋企人咧就比较保守嘅，咁都需要啲时间去慢慢去即系接受呢件事啦。咁但系即系普遍，其实 so far 系咪都系好 positive 咧？ 其实冇谂过呢件事公开咗之后啦，其实身边好多嘅朋友啊，或者即系啲。認識我嘅fans 啊，或者支持我嘅人等等啦，即係全部都係都係會支持我，或者係對於呢件事佢哋係冇去有咩反對，或者有啲咩聲音或者微言咯，即係我都覺得好開心嘅。即係初頭我係驚公開咗之後，或者啲朋友會有啲咩唔好嘅說話啦，但係真係冇。系啊，真系冇谂过呢样嘢。 同埋我觉得即系嗰个勇气咧，值得 appreciate 嘅原因咧，就是、因为其实而家你身为教练啊嘛，一个职业嘅教练。咁但系因为我哋以往都即系访问过好多啲自己人各行各业啦，我哋发觉有个行头咧就系好难出柜嘅，尤其是佢个行头咧系要接触小朋友， 系 可能系即系教师啊，甚至你社工要接触年青人啊，因为通常咧就唔系嗰啲小朋友投诉，就系佢哋身边嘅家长。有啲更加可能係怪獸家長添。咁嗰樣嘢你出櫃之後，會唔會對於你作為呢個職業嘅教練嘅時候咧，有冇影響？ 都會有擔心嘅。咁但係我覺得公開咗係嗰個 moment， 即係可能好多人都知道啦。咁其實我亦都唔會去，即係可能你教小朋友嘅時候，你會同家長去講呢啲嘢噶嘛。即係其實你作為一個教練，其實你主要角色係點樣教好個小朋友。咁我梗係將我可以做到喺羽毛球上面。 嘅嘢去教佢啦，咁淨係會專注打波上面嘅嘢囉。咁我覺得啲家長揾到我教佢小朋友都係欣賞我呢個運動員，欣賞我嘅成績，欣賞我嘅成就，去希望可以教好佢小朋友。咁我就係希望我係家長係想我咁樣去做呢樣嘢嘅時候，我係希望係一心一意係點樣去教好佢打波、嗯，而唔係將呢樣嘢係會係擺埋落去影響到佢咯。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反而最重要嘅。咁所以我又覺得點解即係可能就唔會話被影響，就係、是、因為大家都欣賞我係打波呢方面，咁、 啊、 我都係做到呢樣嘢 咯。咁樣壓根而就係、是、你係就係、是，唔係就唔係噶嘛。其實係 即係就算我教波都係做我自己要做嘅嘢，最緊要係我做得好教得好，呢、這個反而係最重要。打波都係即係可能大家欣賞我都係我打波嘅成就或者我打波打成點，而唔係因為呢樣嘢嘛。即係呢樣嘢我覺得係次要嚟嘅。咁但係我覺得大家如果係即係你揾我教波或者點樣都好，都係即係圍繞係我呢個人咯，呢個係反而最重要嘅。 OK， 今日我哋好開心啦，捉住阿亨妹啦，同埋佢女朋友 Tinky 啦，上嚟同我傾下偈啦，講下佢嘅運動員生涯啦、出櫃嘅前後啦、佢哋嘅戀愛啦。OK， 咁當然我哋好希望啦，日後即係本地嘅各行各業咧，尤其是本地嘅即係運動界啦，會有更加多願意出櫃做翻自己嘅運動員咧，就可以喺呢個日光之下同我哋會面啦。OK， 嗱，聽日就是呢個拼多啦，就撞正呢個 Halloween 啦。臨尾嘅時候，兩位可唔可以講一講我哋今年拼多嘅口號咧？ 投入愛 ，Love In， 愛多元，愛多點， 愛在九展 ，Halloween， 耶！ 微風吹開美麗的心，天上熱情歡欣，你又為何傷感？幻想。欢笑一生，只要尽情开心，不要呆呆的等。情绪虽感到乱纷纷，不要让眉锁紧，快乐悠然会近。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透过视像方式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罗马峰会，他提出全球疫苗合作行动倡议。 習近平表示要加強疫苗科研合作，支持疫苗企業和發展中國家聯合科研合作，加大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疫苗力度，落實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2022年全球接種目標。另外，習近平又表示支持世界貿易組織就疫苗知識產權豁免權早日作出決定，並向全球疫苗合作，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獲取疫苗提供金融支持。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表示，預計香港出年二月就能夠同內地通關。許樹昌接受內地傳媒訪問時表示，上一次同內地舉行疫情防控工作會議，內地以澳門為例，指出由開會至到正式通關需時4至5个月。相信香港只要本地個案清零，即使有零星個案，疫情不要擴散並非大問題。他又說，如果香港出現源頭不明本地個案，應該啟動熔斷機制暫停通關，在28日內沒有本地爆發，截斷傳播鏈之後恢復通關。許樹昌說，如果要通關，港版健康碼要有疫苗接種記錄、陰性核酸記錄，21日內沒有到過爆發疫情地區，電話要有追蹤功能。他指如果擔心私隱問題就不要到內地，相信有追蹤功能內地先會接受。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特區政府重視青年發展，香港過去兩年面對的挑戰促使政府反思青年工作定位，一方面要多聆聽青年人心聲，解決他們向上流動的困難，另一方面注重培育青年正面价值观，让他们成为有担当和有理想，愿意为国家未来奋斗的新一代。林郑月娥在结束学生颁奖礼致辞说，政府在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强调是为年轻一代建设，加上国家对香港的支持，香港将迎来新局面，亦为有意追寻梦想的青年提供一个更广阔、提供一个广阔的舞台。英超联赛时，利物浦在领先两球之下，主场被白里顿逼和2-2，车路士作客纽卡素，凭列斯詹士在下半场射入两球，加上佐真奴射入12码，3-0大胜对手。曼城有拿破迪在上半场末段红牌被中，主场0-2不敌水晶宫。阿仙奴作客2-0击败李斯特城，加比尔和史密夫路尔各入一球。其他赛事，本尼主场3-1击败宾福特，取得今季首场胜利。修咸顿作客1-0险胜屈福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18/22，二台好日子。 我是车淑梅啊，晨光第一线呢个名啊，我记得是徐益雄改嘅。我是第一代嘅女主持啊，主持咗成10几20年噶。之后咧加入嘅就有彭晴、嘉明、朱海婷。不过我最睇好嘅晨光女主持咧，就是现任嗰一位啊，崔神厨房嘅 Kitty 崔洁彤啦。 多谢淑梅姐，我会秉承你嘅专业精神，做好晨光第一线。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读咗展翅嘅求职人际课程系唔同啲啊吓， 咁你有冇遇过真系麻烦一下？ 暂时都未， 即系你啲长生硬好好啊，同埋应该你啲人际关系好好，所以你啲同事冇派呢啲客俾你做。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健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涉， 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到五点，三成群一齐听下属于谭安婷嘅展翅故事。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主持《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机理 news》。意大利议会否决了一项关于反歧视的平权法，这个法案是由左翼民主党议员亚历山德罗赞在2018年5月提出的，2020年秋季在众议院表决通过，主要内容是认定恐同在意大利将会被视为一种和种族歧视类似的犯罪行为，并会惩罚以暴力歧视来侵害同性恋、跨性别人士和残疾人士的行为，违法者将会被判处监禁。但是近日议案去到意大利的参议院，有154名议员投票反对这一项法案，赞成票就有131票，最终法案无法通过。这个结果令到意大利社会众多人士感到愤怒，时尚品牌 Gucci 创意总监 Alessandro Michele 就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对意大利来讲是难过的一日，他替那些决定不愿意拥抱一个更有包容性的社会诞生的人感到羞愧，对鼓掌反对这个基本人权的人感到羞愧。不单止名人关注，这个议案在意大利亦都引起年轻人在社交网络上面发文炮轰，很多人愤慨地表示觉得自己的国家好像仲活在中世纪。美国国务院近日宣布已经发行首本非二元性别护照，亦即是在护照性别栏标示 X 未指定。这个举措是为了尊重性别认同，超越传统男女二元的人士所迈出划时代的一步。美国国务院还表示，去到明年初，美国护照和海外美国公民的出生证明性别栏将会常态性提供 X 选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Ned Price 在声明中话，他想借发行这一本护照的机会，重申国务院承诺促进所有人的自由、尊严和平等，包括 LGBTQ 加人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六月的时候已经承诺过将会处理这一项议题，但是他当时亦都话有一些技术上的障碍需要克服。布林肯上任之后，美国国务院已经允许美国护照持有人可以选择标示的性别，而在之前美国人如果想将护照的性别改为同出生证明或者其他文件不同，必须出示医生证明。根据伦敦倡议团体促进平等与包容雇主网络 Employers Network for Equality and Inclusion 的资料，除了美国之外，至少已经有11个国家提供护照性别栏填写 X 或者其他选项，这些国家包括加拿大、德国和阿根廷，以及南亚的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OK， 唔該曬，小龍 Simon。係，頭先 Gaily News 就提到啦，其實咧，今個星期咧喺美國咧就創咗一個唔單止係美國歷史啦，甚至係全球歷史啦，就係美國咧就係發咗第一個咧就係寫住個 gender marker 咧係 gender X 嘅第一本 passport。係，咁就係呢位朋友就叫做 Dennis Zim 啊，嚇，佢個姓氏咧好正嘅，好藝人咁樣，Z Z 即係二隻二隻啦 ，Y Y M。就讀 Zim 啊，哦 ，Dan Zim，OK， 咁點解佢會得到呢？其實佢希望可以 fight 到咧，就喺自己嘅無論係證件啊，甚至 passport 裏面咧，就唔用男或女作為自己嘅 gender， 而係爭取希望真係用一個 gender X X 啦，又或者係 gender neutral 嘅方法嚟到去定義自己性別。點解咧？因為佢出世開始咧，其實佢本身以一個 intersex 嗰位朋友係一個即係雙性人 ，OK， 咁所以我覺得係，你諗下，你設想一下。若果我出世嘅时候，其实我嘅 biological sex 啊， 系 都已经系好难分辨到底系完全男完全女嘅时候，其实我真系觉得 我的身份，我的性身份真的不可以用单是男单是女来去界定的。 其实都是一种性别来的。 是咯。咁有啲人嘅反應就係話，其實應該講下呢個 Facebook 啦，因為 Facebook 咧嗰個 gender 咧係好多噶嘛，咁先有幾廿個噶嘛， 係、哦、啊，多到你 多到我都唔係好分到。咁我覺得呢一個又誇張咗少少少嘅，不過算啦，都唔好講 Facebook 啦。今個禮拜佢都改名啦，話自己係 Meta 啊嘛，元宇宙啊嘛，好威咁樣噶嘛。 佢間公司改名啫，佢其他嗰啲都係嗰啲名嚟嘅。 有冇睇下 Zuckerberg 嗰段片啊？俾人笑到死咁樣啦， 佢咩片都俾人笑喎。 佢講到自己，哇！嚟緊會一個點樣勁嘅虛擬世界啦，即係無啦啦一段咧，未影住有個人咧睇緊演唱會嘅，咁、然後跟住咧就同另一個咧，好似係 FaceTime 咁啦，然後跟住話，我真係好希望咧可以同你一齊喺睇演唱會啦，跟住無啦啦成個人咧就 send 咗嚟，係咪咁勁啊？我淨好似睇緊 Star Trek 咁啊，淨 beam 一 beam 咧，你就可以去到另外一個宇宙咁啊！ 哇，係就好咯，即係可以唔使搭飛機啊，周圍走啊！全宇宙添啊 ！online 就 shoot 咁去咗嗰边啦。 系啦，而家叫做 Meta 啊嘛，咁另外一位仁兄咧讲得最好啊，佢话 It doesn't matter。 但系冇理由佢讲呢个名嘅时候谂唔到呢一句噶。 唔系，啲人都话咯，其实佢系 robot 嚟噶嘛。 哦， 你唔觉嘅咩？你睇真佢嘅访问咧，由佢嘅眼神、佢嘅动作咧，佢真系似一个 robot 嘅。其实 已经所有嘅嘢输入咗喺佢脑里边啦。 系啊，佢真系好似。每次我睇佢訪問，我都覺得去咗個虛擬宇宙啊！其實咁又幾叻嘅。 係，我睇佢嘅新聞嘅時候咧，即係都有留意，譬如社交平台啲人有啲咩反應啊咁樣啦。咁有啲人 comment 咧就話啊，好似每次見到阿 Zuckerberg 嘅 article 出現咧，即係會要揾一張相咧，佢每一張相咧都係幾得人驚嘅喎。可唔可以揾一啲即係佢冇咁得人驚嘅相嚟做標題啊？即係擺喺封面咧？跟住然之後，另外一啲人就答佢：其實冇咯，佢點樣影都係一個 robot 咁嘅樣嘅咯。 係啊，同埋最好笑咧，其中有一幕咧，咪影住佢好似唔知喺自己屋企咧，咁佢後面咧好似有啲架就擺咗啲唔知family 嘅相咁樣。咁但係啲人咧就好眼利嘅，望一望，咦個知咩嚟嘅咧？咁原來有樽嘢。 哦。 咁好彩佢真係擺咗一樽咁嘅嘢。如果你擺咗個 lubricant 咁啊，就搞笑啦。咁佢擺一樽嘢，我開頭以為 lubricant 嚟㗎啦。哦，原來唔係，就嗰啲 BBQ 咧嗰啲 sauce 嚟嘅。 嚇！ 啲人係認到個牌子添啊，好似唔知叫做咩 Baby Ray 咁樣嘅，喺美國好出名嘅嗰啲 BBQ sauce 嚟嘅。 佢擺喺度做乜嘢咧？ 咪咯， 隨時攞嚟飲。 所以咪就係 robot 咯，你係唔會用尋常人同埋即係人類嘅思維可以知道佢喺度做緊啲咩嘅。唉，祝願我哋未來嘅世界喺呢一個咁 robot 嘅 Zuckerberg 嘅領導底下統治底下，希望唔會變到即係好得人驚啦嚇。 唉，咁呢邊相佢就虛擬緊啦。咁其實咧，我都想講咧，台灣咧地區咧都舉行咗第一次嘅虛擬嘅同志遊行。 係啊， 原來唔講係唔知道係首屆係咁，因為喺過往咁多屆咧，全部都係實體嘅。咁甚至乎，就算你可以 live stream 喺網上面睇到都好啦，都係實體會有一啲嘅活動去出現啦。但係今年咧就已經因為疫情嘅關係咧，所以真真正正第一次啊，台灣地區嘅遊行咧係冇出實體。睇翻要喺網上面睇到啊！ 因為我記得喺上年嘅時候咧，其實因為佢哋咧喺疫情方面咧，其實係做得最好啦， 係啊， 同埋嗰個感染都係最低啦。咁所以其實咧，上年咧係全世界嘅所有機派都停辦咧，唯獨是咧佢哋係搞到嘅， 係啊。 咁但係反而今年都搞唔到啦。 係啦、啊，咁大家就即係我相信如果有關心嘅話咧，都會上網睇到啦。咁但係我都想講下咧，雖則咧如呢個嘅機派咧係一個嘅即係網上版啦，咁但係咧喺周遭咧都依然有好多唔同嘅 souvenir 啦，又或者一啲嘅即係。商家咧，去諗一啲嘅噱頭咧，去支持咧個嘅同志遊行嘅噃。 誒，有啲咩 souvenir 咧？ 咁另外咧有一間咧，即係譬如我哋成日去即係 book 酒店嘅一個 dotcom 啦。 啊 ，OK。 咁咧佢就推出咗一啲咧好得意啊，雖然冇得去旅行啦，但係佢有一啲咧，即係上飛機咧會箍住咧條頸嗰啲 U 型枕啦，又有一啲嘅毛巾啦，又有一啲嘅即係可能吊帶啊、襟章等等等等啊。佢就話：雖然咧我哋而家係去唔到旅行嘅，咁但係呢一類型嘅物品咧，我哋會有。有機會的話就會送俾大家嘅咁樣。咁希望遲啲真係可以去翻旅行嘅時候就用得著咯。 係咯，但係而家攞唔到喎。 亦都祝願，唉，我唔知啊，即係我哋都係打住一個輸數啦，就係、是、今年。年尾咧，其實香港嘅同志遊行咧都應該舉辦到噶啦，嚇。 係。 咁因為咁，但係唔緊要嘅，即係希望我哋可以變一個形式啦。咁希望喺 好 isolated 嘅情況底下，我哋都可以盡量用其他嘅方法，用一啲聰明伶俐嘅方法，繼續連結呢個公民社會啦。 係呢啲咧，就真係大家都要啲時間適應嘅。頭先啊 ，Tina 講嗰啲 souvenir 咧，就英國我哋去唔到當地去攞到啦。咁但係如果大家都想感受同一地區當地呢一個同志遊行嘅氣氛咧，仲有一個方法嘅，就可以玩三個遊戲。咁原來喺當地咧就有一間遊戲嘅開發商啦，就即係喺佢哋本身咧就已經有三個遊戲啦。咁就為咗今次嘅呢一個 Gay Pride 啦，咁就做咗一啲比較 special 啦，啲特別嘅嘢。咁如果就算係身處喺香港咧，我哋有玩呢啲遊戲咧都可以感受到啲氣氛啦。咁就其中一個咧就叫做記帳城市啊，就係一個即係類似好似我哋玩嗰啲起城市嗰啲遊戲咁樣咧。 嗯， 係啦。咁你知道即係而家嗰啲城市咧好象徵噶嘛，即係你唔係淨係見到嗰啲建築物啊，或者係一啲大型嘅，譬如咩體育館啊、街啊，街上面咧你會見到一啲人噶嘛。咁原來咧喺呢一段期間咧，裏面行緊嗰啲市民咧，全部都會著彩虹色衫㗎，一隻隻咁樣喺度行嚟行去，好得意嘅。咁所以都可以推介俾大家，可以即係感受下啦。 既然虛擬世界盡啲啦，係咪唔著衫開心啲啊？ 係又或者 drag 都得嘅，係啦，咁就更加好啦。 嗱，講開唔著衫啊嚇， 係最好就講呢啲噶啦， 唔好啊天氣涼啊凍親啊， 係 喺屋企可以嘅。 阿 Tina 用少啲啦，咁即係 Gay Man 就一定係會用啊呢一個 Gay App 去識人啦。咁而即係全世界暫時都依然係最勁人流最出名嘅就莫過於係 Grindr 啦，係咪？ 嗯， 你知唔知 Grindr 突然間今個禮拜公布有一個新嘅 policy 上嘅轉變？ 嚇， 係咩咧？ 係啦，嗱，因為雖然都係即係個主要 Gay Man 為主嘅一個即係dating app 啦嚇，即係識人嘅 app 咁先算啦。其實尺度都相當之放寬嘅，咁但係佢總係覺得即係譬如太過色情嘅一啲相咧，就唔可以 upload 喺 profile 上面嘅。如果你傳閱嘅話咧，就只不過就係私底下傳閱，就唔可以咧擺喺個 profile 裏面咧係咁樣嘅。OK， 係 即係 public 唔睇得嘅。 係啦，不嬲都係咁啦。咁但係咧，佢今個禮拜公布話咧，佢哋應該會放寬咧，就係準許喺啲 profile 上嗰度咧，俾大家露多啲臀部。是聲明 particular， 是講臀部， 只是臀部啫， 臀部 只可以後面， 是啦，嗱，佢嘅解釋咧，佢係講得好冠冕堂皇嘅。佢話、 okay. 其實我哋就係想因為咧咩為之色情嘅相，咩叫 sexual 嘅 graphic 咧，好多時都係因為我哋對於性別嘅好多 bias， 好多偏見咧，而係去 define 嘅。咁、我哋都唔想咧就跌入咗一個咁樣嘅陷阱裡面，就話呢啲唔得，嗰啲又唔得。咁同埋我哋都希望咧，就係、透過今次policy 時上面嘅轉變咧，去擁抱多啲唔同類型嘅身體。 係 係啦，但係佢哋強調話可以露多啲 pat pat， 但係咧，若果係令人哋聯想到嗰個係性愛嘅姿態啊，太過 erotic 嘅咧就唔得嘅。 哇！呢把尺好難啊，呢 個 嗱，我話當然係歡迎嘅，但係問題你會引嚟另外一個爭議嘅喎。點解呢張唔得先？我覺得呢個唔係性姿勢嚟㗎。吓、啊，我只不过露屁股啫嘛，咁样 系咯， 我觉得佢有排头痛咯，系咪先？ 同埋你企喺度，趴喺度，咩 position 都好，其实都可以系性爱姿势嚟嘅，令到人哋联想到。 唔系，但系佢系用咗几张图，但系嗰啲咧就唔系真相嚟嘅， 系 纯粹画嘅图。 Okay. 你知嗱，呢只就唔得，嗰只就唔得啦。嗱，呢只似性姿势露 pat pat 就唔得啦，嗰张企喺度咧就拧住面咧就得啦。 即系佢都有个 guideline 俾人， 有个 guideline 嘅呢个交叉到，嗰个就 OK 咁样嘅。 咁、okay. 都俾翻啲 credit 佢，咁但系。即係既然你又要放寬，但係又要即咁多限制，咁點解你又要放寬呢 ？Day one 係咯，咁我覺得係咪大家都即係挑戰一下，到底其實佢嘅尺度係點呢？即係試一試咧，即係話知道你嘅 policy、到底你嗰條線係點樣畫啊嘛，係咪先？ 咁你點都要試㗎啦。 係啊 ，Simon 你用得多啊，你快啲試啊！ 我就冇即係我係我冇用嘅。 你窒一下， 窒咗啊！ 你即系用啤啤嗰啲啫，我知道。我明。 好耐 用啲專門啲嘅啫。 好耐冇用啦，好耐冇用。但我想知道，即系呢一個 policy 係邊一日生效呢？ 應該係佢一公布咗就可以生效噶啦。 哦，咁即係大家都可以期待，即係突然間有一日你上到去嗰個 app 咧，全部見到咧都係臀部。大家一齊試去底線， 直情好似中秋節又嚟過咁樣啦，即係月亮代表我的心啊！真係。 但我個問題真係會覺得，如果係望個 pat pat 嘅時候，係會吸引啲，定係望佢個 body 你會吸引啲啊？ 睇下邊個，係 啦， 邊個 body 咯， 咪係咯。同埋你睇下，即係嗰個觀眾係邊個嘅啫？有啲人中意睇呢啲部分，有啲人就中意睇大啲㗎嘛。 係啦，但係咧，我又聽過另外一個嘅理論，唔知大家點樣即係同唔同意啦？有啲人話：哇，嗰個係 pat pat 啊，好 erotic 嘅，即係你身體嘅部分。但有啲人話嗰個唔係 pat pat， 嗰個只不過係你大髀嘅上鉸啫嘛。 嗯，唔系鸡上髀， 鸡上髀 嗰个概念咯， 即系唔系鸡腿， 系啦、嗯。然后我哋将佢定性咗，嗱、这、呢个就系 pat pat 啦 ，pat pat 咧就唔见得人噶啦，啊 pat pat 咧就太过 erotic 啦，吓、啊、唔可以曝光啦。但你谂谂，啊其实唔系，系我大髀再上啲 啫 嘛， 哦大髀伸延， 系咯上脚嘅大髀啫嘛，只不过我上脚大髀有阵时可能有啲人会大啲，有啲人会细啲咁啫， 系咯。 你讲到唔着衫咧，我都想咧有一件事拎出嚟讨论一下咧，你哋嗰个观点与角度如何嘅？因为我都网上面咧睇到一单新闻咧，就话说咧阿哥哥咧就系、是、拍 porn 嘅，而且咧仲要拍得几成功。 哦、你话有个哥哥 系啦， 唔系我哋好坏嘅哥哥。 唔系，系啦。 点解突然间话张国荣系拍 porn 嘅咧？你吓死人啊，大佬！ 一个 family 里边嘅哥哥咧，佢嘅职业咧就系、是、拍 porn 嘅，咁而且咧亦都系几受欢迎添咁样。咁、前嗰排咧就叫埋喂妹妹。我哋都不如幾好嘅呢個行業，你入埋行啦咁樣樣。咁阿妹妹咧又走咗去拍 porn 喎。咁但係因為阿妹妹就話：嗯，其實我人生路不熟啊，哥哥，不如你指點下我啊。咁然之後坊間咧就話啦：嚇，你哋兩兄妹互相指點嘅時候，當場你哋唔尷尬嘅咩？咁樣樣。咁然之後妹妹就講咗呢句説話啦：哦，唔會尷尬，因為我哥哥係基噶嘛。咁 但系无论你系挛同埋直，嗰个系你个妹啊嘛。 系啦，即系我谂紧啊，如果除非你嗰个感觉咧系拍嘅时候，或者身处嗰个环境，又或者你对嗰个职业系非常之咁 professional 都好。咁但系突然间见到有妹，或者突然间见到阿哥，咁嗰个唔尴尬嘅咩？真系 吓、我咁样睇，其实呢一个同。即係 let's say 啊 ，let's say， 譬如你要進行性行為咁先算啦。但係你啊，我唔係好熟啊，或者我想即係我想有一啲意見啊，跟住你揾咗一個你屋企人，即係可能係你一個，係你觀摩或者現場指導，其實係冇分，係冇分別㗎喎、冇可能㗎嘛呢件事。 咪咯，我淨覺得即係所有我哋對於性嘅任何幻想啊，同埋任何興趣啦，只要喺一個 family 嘅 setting 裏面咧，就冚熄曬咁啊！係 咯，即係你重點進行 咧。你係好明嚇，你嘅父母係因為相愛咁而先至會製造到你嘅，但你從來你唔敢喺自己嘅幻想裏面去諗啊，到底佢哋點樣會令到我出現嘅咧？咁你係唔敢諗噶嘛？其實嗰度就會停咗噶啦嘛。 係咯。 但會唔會係因為我哋太過保守呢？即係可能喺嗰兩兄妹嘅角度嚟講，唔係因為其實我哋都係非常之咁專業啫嘛，咁所以我咪知道我妹妹應該嘅姿勢上面啊，又或者點樣可以投入拍好啲嗰段片咯。 我就咁樣睇啦，即係如果即係其實你好似去打工咁樣啫嘛，即係嗱，我哋唔好講咁多即係好 erotic 嘅嘢啦。咁如果你去打工嘅話，其實如果你唔熟嘅話，你仲有其他人可以問㗎嘛，你仲有一啲可能其實拍 porn 呢啲呢，其實應該係有一啲導師喺現場指導㗎嘛，或者導演囉，或者你個 partner 囉，再唔係即係問下你朋友囉，但係你即係千揾萬揾，你都唔會揾一個你屋企人去做你嘅指導㗎嘛。 朋友都唔想啦，就算真係做龍虎武師。 有啲好 close， 有啲好 close 都可能得嘅，我唔係。但係阿哥真係我唔知喎、即係你幻想一個你日對夜對嘅屋企人同你一齊成長嘅人喺度望住你進行呢一樣嘢。 唔係，同埋我覺得首先係到底你幾夠專業先。你做一個 gay man， 你指導我異性戀嘅性行為喎。 我都想講。 我覺得我會 question 啦，係咪先？ 我都想講嘅呢個。 未輪到你啦，係嘛？其實喂， 唔係佢有冇講佢本身係基嘅，但係佢拍嘅係咪全部都基先？ 佢有冇 exactly 佢講嘅？因為佢拍嘅 porn 係有基定係純粹係異性嘅成分嘅，其實都冇講嘅。咁但係我覺得如果係一個同志嘅哥哥，可能拍 porn， 咁難免可能都會拍一啲係 for 同志嘅 porn 噶嘛，係咪先？ 好啊，嗱，我哋就講緊即係你到底譬如如果去拍 porn， 應唔應該揾人指導啊？我覺得咧呢位妹妹咧，其實可以揾一個機械人。嚟做示範嘅，即係或者係做佢自己嘅導師。咁、因為咧， 可能 Zuckerberg 係嘛？ 哇！ 我對住佢個樣啊，就已經冇曬興趣啦。 呢一個就真係見仁見智啦。咁啊， 因为呢最近呢就有一间人工智能公司啊就开发咗一个男性嘅机械人有名㗎喎、叫做 Henry。咁呢个 Henry 呢原来呢你喺订佢嘅时候呢你可以决定佢嘅性别。係、啦你就可以指明啊呢一、个 robot 呢系男啦定系女㗎啦。咁點解你可以定佢嘅性別呢即係除咗可能譬如出廠之後佢講嘢啊或者係即係佢可能聲線上啊就會係一個男聲或者係女聲啦、最重要嗰樣嘢呢係佢會幫你呢一個 robot 加返你所指定嘅性別嘅一個性器官喺上面嘅。 哦即係所有嘢都係配件嘅。 係啦 係入去嘅 啫。啦卡嘅其實所有嘢都。系啦，咁你就 即系合成嘅性 sex store。 系，嗱呢一个咧就即系引起一啲争议啦。咁就有人就话，咦，咁呢一个系咪其实系咪即系 sex store 啊？即系系咪即系即系等于好似一个充气公仔咁样咧？咁呢一间公司咧就话，嗱，其实佢要将呢一个性别摆喺嗰个机械人度咧，主要咧就唔系为咗俾你即系进行性行为， 即系唔 functionable 嘅嗰 part。 嗱佢有冇话唔 functionable, 即係你要用都可以但係佢嗱公司嗰个定位呢就话即係其实佢咁样嘅举措呢只不过係想即係令到嗰件事呢就再人性化一啲即係但係佢帮你做咗呢啲配件之后你点样用呢其实就閣下嘅事嚟嘅。咁都唔排除你买咗返嚟即係你都可以係攞嚟做嗰样嘢嘅。咁但係即嗰間公司就話其實就唔係火呢樣嘢囉不過我覺得你係使咁多錢去客制化呢一個 robot 之後然之後仲有一個性器官我諗嗰啲人真係唔會用我又唔想、 我反而覺得其實呢一個新嘅發明呢其實應該係香港咁即係規缺呢個所謂即係性平教育啦、應該用嚟呢上堂嘅時候呢就叫啲小朋友誒、你哋自己隨意去裝啊 咁、okay, 我覺得應該幾、educational 嘅，我覺得會係咪先？ 係咯，同埋而家即係好多都係講咩 STEM 噶嘛，即係你學習咧、即係好多時即係其實而家你見小學生即係佢哋都已經開始識得砌 robot 啦，亦要幫佢 program 啊咁樣。咁即係好似頭先學阿 Brian 話，即係啊，即係其實即係呢一個咧，可能都啟發咗一啲唔同嘅人啦，即係唔係一定小朋友咧，即係都可以去繼續去學習咁樣嘅。 咁要試一試啦，唔係就係砌男仔同女仔，係可以兩邊都唔砌嘅。 又 或者兩邊都砌嘅， 係 啦，又或者砌完一邊咧，變成另外一邊亦都可以，即係變咗一個跨仔或者跨女咯。 係啦。呢、这个充满想象同埋充满可能嘅世界啊 ！OK， 嗱，今日星期嘅自己人到此为止啦。临尾嘅时候都要提一提大家啦，听日就系万圣节啦，希望大家可以即系鬼鬼马马玩得开心啲啦。咁啊，若果你系攞咗某啲嘅门票嘅话咧，当然可以喺听日就去到九展参加呢个 Pink Hong Kong 嘅，即系无论系黄昏嘅音乐会啊，去睇戏啊，甚至系参与讲座啦。咁但系其实由下昼开始咧，其实好多活动咧都唔需要门票咧，大家都可以参与嘅。希望大家身穿呢个粉红喺万圣节更加应节扮鬼扮。我哋听日九点见，好冇？ 好， 咁我哋下个礼拜自己人再见啦，拜拜。 Give your heart and soul to me, and life will always be lovely on rose.心沾上热情欢欣，你又为何伤感？幻想怎可欢笑一生？只要尽情开心，不要呆呆的等。情绪虽感动乱纷纷，不要让眉锁紧，快乐悠然会近。找到想找那人，总会找到所想要的心。请张开美丽的心，将快乐来相分，为何自所紧快乐由 找那